咁啊星期四喎，咁啊主持人咧就系邓达志咧，佢嘅嘉宾咧，我哋今日请到啊金坤礼，咁啊题目咧就系禅前滴水餐饮业嘅经营啊，讲起呢个咧，啊邓达志讲下你哋去体会啊呢、這个香港餐饮业咧。真系咧喺呢个疫情里边咧，嗰阵风吹到相当大啊！ 嗱，我啲嘢就细翳嘅啫， 细翳 啊！我啲好细翳嘅，即系讲心句啦，即系都系不值一晒啦。咁就今晚我哋嘉宾就重量级啦， 系啊，冇错啊！ 嗱，即系老牌容记酒家嘅老板啊，金坤礼啊，礼哥，咁咧即系佢会更加清楚啦，即系嗰。即係呢個禪前滴水咧，就係難斷自知啊！跟住嗰種淒涼咧，大家都唔明白。嗱，我講下我嗱，你問起我咧，因為我哋鋪頭咧就最慘咧，就係因為我哋轉咗做計簿，咁咧夜晚黑先經營嘅六點鐘，咁有段時間夜晚咪冇嘅，哇，淨係暈啦！即係你唔使做， 即係一個兩冇， 即係你兩個人即係都難啦。但你根本係你夜晚黑先唔準六點鐘之後唔準經營，你就玩完啦，即系嗰段时间完全几惨啦，真系你话。好啦，阿礼哥就会更加清楚啦，成个行业啊，佢更加了解成个行业点啊。 呢个行业系点样受到呢阵风所摧残咧？ 呢阵风嚟讲，对呢个饮食业嚟讲咧，就系、是可以咁讲法系差唔多，好似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咁样。 系啊，咁惨， 真 系。我睇你头发都甩咗好多。 又白又甩啦，因为绞尽脑汁。 系啊，真系绞尽。 都系想办法能够维系到一个生意啦，亦都要系想办法维系到陪伴我哋几廿年嘅一啲老伙计啦，甚至一啲新入嚟嘅同事啦。咁变咗嚟讲，突然间去到两人聚，甚至到有一轮嘅话咧，净系只系外卖。咁你准备咗好多嘅材料啊，准备咗好多人啊，系准备系营业嘅，但突然间方面嘅话咧，系冇人去做到， 做唔到。 咁变咗嚟讲，有时嚟讲真系望落去点样咧？所以嚟讲真系有时考究到呢样嘢嘅话咧，即系暗自神伤。 咁先讲咗咧，点样咧？做呢盘生意先。呢盘生意咧，既然咁困难咧，屋、哦、又加租又租金冇减啦，有冇减到？ 还好我哋托赖嘅话咧，就即系自己都有一个自己嘅物业咧。 我自己物业 咁就变咗嚟讲都叫做好啲啫、但系如果其他同行嘅话， 系啊，阴公 业主唔减啊， 一啲都唔减啊， 业主唔减， 好多都系唔减嘅。 即系嗰个业主唔减租， 唔减租，因为佢哋就话觉得，喂，而家我哋系靠一个租金嘅收益，如果我减租嘅话，等于我减我自己嘅收益。咁我冇理由嚟講減你哋。 咁但係共度時間喎、 啊，唉唔會計咁，因為佢哋話好多都就係集團，因為集團咧佢哋公即係呢啲大嘅集團咧，佢哋已經有曬所有嘅指引啊，所有嘅嘢，即係你唔可以話減就減，你唔係話阿包租婆收信啲啦，呢排冇得食、啊，你唔係魚殘片時代啊嘛，而家佢哋即係所有都話啲大企業嘅經營咧，佢處理嘅手法唔一樣，係啦。 咁租金一樣啊，咁啊政府啊有津貼喎，喺呢啲行業有津貼喎，咁啊政府津貼補唔補助到咧？ 其實嚟講都政府嚟講有局部嚟講係補貼到俾我哋嘅，即係話申請到嚟講差唔多嚟講就係話每個月嚟講方面嘅話有9000元。 哎呀咁少咋？ 咁但係都係叫燃眉之急啦，因為通常 好過冇啊， 好過冇啦。咁嚟講你仲要即係。三個月啦，即係已經係第二期噶啦。咁都 三個月拍一次。 即係三個月為之一段嘅一個叫做政府俾嘅一個補助。咁就亦都第二期嘅， 要自己申請嘅。 要申請嘅，因為亦都要經過審核咗，究竟嚟講係唔係將翻呢啲咁樣嘅叫做資助嚟講係補貼翻落去夥計嘅員工嘅 薪水嗰度。即係佢收益嗰度。就唔系话随便俾钱你嘅， 唔系随便 俾我。佢有人夹住嘅，有人监察住。 我要睇申请，佢好清，好严格噶都。 好严格嘅， 系啦， 即系冇得呃嘅。 冇得呃嘅， 冇呃嘅。咁啊，員工有冇減到薪或者減咗假期啊？嗰啲放咗假去咧？ 都有噶，因為有啲嚟講方面嘅話，就係用放大假嘅形式去咯。有啲嚟講方面嘅根本就係開唔到工，咁有啲嚟講都係冇辦法有啲薪水嘅。 係啊， 係啊， 哇，好慘喎！嗰啲 員工嚟講係都相當都辛苦嘅，即係而家嚟講，僱主又辛苦，員工又辛苦。 是以前呢要成日请人啊，洗碗啊唔够人。 是啊，成日讲洗碗都请唔到嘛。 是请唔到人，而家就 都系咩都系因果嚟嘅。 系因果。 是啊，咩都因果嘅，其实一个循环嚟嘅啫。 嗯。 即系你有起有落，其实都冇办法噶啦。 嗯。 咁虽然即系话有起有落冇办法啦，但系事实上系几时完啊？最惨。 等唔到喎、 啊，系啊，你几时完咧？何时了咧？呢、這个先最 而家嚟讲就最惨，就系话何时了，真嘅。 系 啊，你知道嘅话，我就好好地计划。但你变咗你不知何时了嗰阵时间嘅话咧，我过得一个月，我过唔到第二个月。 系 好彩啫，我哋叫做托赖自己一个物业。如果我租人嘅，咁 唔使啦，即系唔使做啦。 没有明天嗰阵时间嘅话咧，雇主如何打算呢、 嗯、 就算你话。我對員工好，但係問題嘅話咧，好得幾耐啫？ 係 自己嗰、那個 自己都搞唔掂啊！ 自己都搞唔掂嗰時間，亦都不能夠兼顧咗依樣嘢。 係咁，如果係合夥咧，仲困難喎、 啊。合夥咧就更加困難、 啊，因為喺呢個餐飲業咧，好多係合夥嘅，即係大家咧幾個老闆就夾股。咁啊！呢個時候咧，有啲老闆就未必係堅持到呢、這個做落去 嘅 喎。 好多嚟講就唔堅持嘅啦，即係等於嚟講，我都而家第二輪嘅話咧，就話你十一月嘅話咧，十一月尾咧就已經第二輪政府嗰個嘅津貼咧都完結嘅啦。第三輪究竟有冇咧？ 都未知。 亦都嚟講方面嘅話都 唔相信有啦， 我都唔會相信有。 政府嘅 reserve 都一路即係喺度縮水啦，已經 係咩？ 佢再俾你嘅話咧，佢你香港其他開支都有噶嘛？ 係 啊，你一般即係佢正常嘅一路以嚟嘅開支都好犀利嘅。 嗯， 咁你而家經濟差得咁緊要， 係 嚇、啊，即係又冇嗱。第一，我哋完全閂曬門啦。 嗯， 唔閂曬門之前都冇咩遊客嚟啦。你閂曬門更加冇遊客嚟啦、嗯。你點辦咧？ 嗯， 即係你。即係你淨係靠金融，咁你能夠即係去咩 抽 咗 幾歲啊？係啊，冇錯。 咁、所以呢、這個其實大家都喺度唔知點辦。 嗯、 即係好彩咧，就話如果做得細生意嘅，咁咧就擔心我咁大咯。咁啊，刪咗就刪咗佢算啦。咁、如果你大嘅牽連好多嘢噶嘛， 係啊， 唔係咁容易話開。好簡單，日本東京奧運。 嗯。 今年开唔到，出年开唔开到都成问题。而家 系啊， 嗱个牵连几大啊？你谂下， 系啊， 即系佢所有佢自己国家嗰、那个嗰、那个建设用嘅钱，系啦，好多人投资，香港人好多投资走去买屋啊，买嘢咧谂住租俾人啦，一路落去咧，即系佢奥运嘅时候啲游客多， 哇， 租一轮啦，跟住咧即系每逢奥运完咗之后，嗰、那个地方兴旺嘅， 系， 跟住好多游客嚟咧，哇，好啦，咁哇，而家就晕啦，个个企喺度。即系而家已经系十月中，春、年五月奥运得唔得？真系唔知道。就算俾你褪到八月，但系你褪落去咧都系困难嘅，因为啲好多运动员啲国家级啊，宝嗰啲系宝嚟噶嘛，点啊？ 系唔会随便去噶，唔会随便出 国啊？咁啊，咁多人一齐 牵连嗰个业务咧，唔系净系酒店业啊、饮食业啊。航运业、啊、 所有 经营啊， 黎哥会好清楚啦。黎哥，饮食当然系好紧要啦，即系饮食即系各方面嘅影响，已经系即系好惨啊。除非你一路啊，你不嬲都系做开，唔系做开酒楼嘅，我做饮食，我净系做外卖嘅啫。嗱，嗰啲发达啦，嗰啲发晒达啦，嗰啲就 系 咩？系啦，嗰啲发达。 你专做外卖嗰啲嚟讲，就变咗比较上日子好嗰啲咯。 哦， 啊。 就只好嗰啲咋？ 如果你正常嗰啲嚟講，就難做咗好多噶啦。啊、 嗯， 顧問你係酒樓好， 任何 邊 係啦，因為你個 social distance 咧，你嗰、那個即係個合法個距離咧，你即係以前你坐，即係而家四當四個人咧，唔好話當中間兩個人嗰段時間啦、 嗯。 你平時坐十個人，而家先係坐五個人。 係，我記得咧，我哋 喺多倫多嗰時候咧，都有呢個限制，即係仲嚴格過呢個香港。 係啊， 香港兩 meter， 香港係鬆啲嘅啦，已經香港 鬆咗啦，1.5 meter， 香港1.5啦。如果你多倫多咁就 兩 meter， 我覺得你更加辛苦。 係啊，我記得咧，我第一次咧去超級市場買嘢啊。不知道咧，朝頭早七點到八點咧有一個老人特惠，我係當老人噶啦。老人特惠一時間唔使排隊。如果唔係咧，一過咗嗰段時候咧，你都要排隊。咩你咩人啊？跛又要排隊，盲又要排隊。排隊咧都要隔兩尺喎，兩公尺喎、 哦。香港銀行係咁啊！而家香港嗰啲銀行。而家好多 挖地下喎、 啊，先嗰輪挖埋地下 啊！係啊係啊， 係啊，咁樣排開、啊。 咁啊排開咗入去咧，就變咗咧排得入去，仲要咁樣喎、啊，入咁多就出咁多喎、啊。 哦， 出咁多就咁多，即係出五個就入五個。如果冇人出嚟喺裏邊，仲喺度打緊彎咧，行緊咧，咁你係喺外邊曬啊，話知你。 嗱，又翻去即係餐廳個、即係餐飲啦，香港。首先咧就嗱，你做飲食就要買食材啦。 係 咁你點樣預算食材嗰方面啊？而家 就可以咁講法，就係有一個失控嘅情況咯。 嗯。 如果我估計嚟講方面嘅話咧，今日嚟講我會有幾多客入嚟？我不能夠話今日要買噶啦。咁已經係預備材料咧，已經係尋日要開始要準備。我估計今日要入幾多貨？但係突然間方面嘅話咧，你係。冇生意嘅， 你唔知 嘅 吓， 唔知嘅、生意唔系死意啊嘛、你突然间嚟家系冇人嘅，我剩翻啲食材， 点算咧？ 点算咧？有 OK 就话，如果 OK 我摆多日，我仲还可以卖，到咗第二日已经有一个损耗啦，已经 系啊，有啲嘢系唔摆得过隔夜噶嘛， 冇错， 系咪啊？ 咁 海鲜咁啊，点搞咧？ 咁就系咯，咁啊呢个就叫做血本无归，再加埋嚟讲方面嘅话就系话，如果我是準備同翻伙計今日排班嘅，預定是十個人翻嚟嘅。 嗯， 但是如果一個客都冇，或者嚟得兩三個客，我一對一或者三對一一個客人都會有啲啲咁嘅現象。 係， 所以嚟講就根本就係話你嗰個疲憊， 係冇法子， 係冇法子 估 計，亦都計唔到嗰個損失喺度嘅。 係咁啊。一日如是喎，你係估唔到聽日喎，會唔會星期六日會好客啲啊？ 星期六日會好客啲，但係問題嘅話，而家係有日有啲就冇嘢 嚇， 有啲咧就有夜就冇日， 冇日有夜冇日啊？ 有夜就冇日，有啲嚟講即係話我放工，放工翻去嘅，有啲嚟講方面嘅，有啲喺附近就比較上一啲細嘅食肆，我食埋先翻屋企或者咩嘢食嘅。但是如果有些来讲就是譬如有些在家办公的时间的话呢中环来讲就是我们在位于中环。 咁 我觉得来讲家居办公的时间的话呢到了中午的话呢是小猫三两只。 咁惨啊 是啊。 小猫三两只。 小猫三两只。 咁有可不可以同啲员工讲弹性啲处理又未必得㗎。 未必得㗎啦叫咗返工唔通来讲返到嚟嘅又叫佢返返屋企咩 是没错 你叫他回来的回那半日、你叫他回去走吗 他更惨 他更惨因为他来回车费、他预了一日时间可以有一日的工资但 是 你得半天、那也都如何去生存 呢那 你做老板都于心不忍、 有时候即要面对这个问题真的于心不忍咯 是咯、那一直都是说的呢嗰啲來貨咧，譬如有啲係日本嚟，有啲係國內嚟啊。咁喺呢個疫情底下咧，呢啲來貨受有冇受？ 入口嘅情況點咧？入口困唔困難咧？ 入口嚟講，有時貨期不準，因為而家嚟講飛機咧，即係話嗰陣時因為疫情關係嘅話咧，就係話大家來往個班機嘅班次，雖然話貨運機有貨運機啫，但係以前嚟講就客貨兩用嗰啲咧，因為冇咁嘅班次，變咗嚟講咧，有時佢運貨方面嘅話咧，明明就話五日後會到嘅，突然間取消班機， 取消咗， 取消，咁嗰啲貨嚟講又唔知延期到幾時。 哦，這個、呢個咧 我回來香港和走了香港呢，離開香港呢都 book 定位啊， 是， 但是呢都成透過那個 email 告訴你改了期了，因為呢我們本來一個星期呢兩次的，現在改為一次，譬如這樣講，都講了，看見那些座位安排呢就真是哭得句句了，一行里面呢一个本来坐十个人，三个、四个、三个，咁啊十个人啦，其实坐得三个人咧， 即系晕啊，真系 吓晕啊！咁啊，本来十个人，而家坐得三个人，满座都死啊！ 满座都死嘅真系。 咁啊，如果嗰啲叫做商务客位咧，咁啊六个人嘅，本来两个两个两个，而家咧一行最多。俾你三個人，咁啊，即系咧又唔見咗咧一半嘅收益。 起得機一起機已經蝕本啦，即係。 係啊，起機蝕本啦。 蝕本咯。 係啊，嗰啲員工都冇心機同你做嘢，係咪啊？佢邊有心機？佢自己唔係靠 tips 啊，佢都冇，即係唔知點樣 serve 你。 係啊，都幾難應付嘅呢樣嘢。 係嘛？真係慘啊！呢個咧。呢、这個疫情咧最大問題咧，正話阿金生講咗嗰個最重要嘅要點，就唔知幾時完啊！ 係就唔知幾時完，嗰度先至 即計唔到。 但係而家你哋嗰、那個即係外賣啊嘅情況係 O 唔 OK 嘅？ 而家嚟講方面嘅話咧，就我啱啱嚟咧就預著嚟講依個時期 裝修 咧，我就裝修，咁就變咗嚟講咧，我哋都啱啱就即係依樣嘢，我哋都避咗依個咁嘅。 啱避開，本來都要裝修噶啦， 係。本來都要裝修噶啦， 都係撞住個時間嘅，其實 啱啱係計劃嗰陣時間嘅話咧，就冇諗到話出現咗依、這個。依、這個 疫情 計劃咗，不過就即係去到依樣嘢嘅話咧，咁就比較上嚟講就叫做慶幸咗，即係避咗依個依樣嘢啦。但係就即係分店嗰邊嚟講咧，就都有啲影響嘅。 好嗱，我哋 再講咧， 我哋聽只温柔啲嘅歌先，咁然後咧就翻嚟再傾下。Man Monroe 嘅 Portrait of My Love， 咁樣就呢個歌手咧都係世界歌王啦，唱 Born Free， 咁咧就係以前香港當英兵嘅。好，係 啊，原來當英兵，係講過。 There could never be a portrait of my love, for nobody could paint a dream you will never see.A portrait of my love, for miracles are never seen. Anyone who sees her soon forgets the Mona Lisa.A Michelangelo, and he would need the glow of dawn that paints the sky above to try and paint a portrait of my love. Would take, I know, a Michelangelo, and he would need the glow of dawn that paints the sky above. Mm.何錦麗原本計劃當地星期四前往北卡羅來納州進行競選活動。

有九成是来自国际组织，但是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经济，资金来源肯定会受到影响，但是程度是怎样仍然是未知之数。老实说，当资源运用要作出取舍的时候，生境管理和修复这些看似不紧急的课题往往不被视为优先项目。地球病了这么久还未好翻，又可以怪谁呢？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四咧，咁誒，鄧達志主持咧，今日嘅題目咧就禪前滴水，餐飲業嘅經營。我哋嘅嘉賓咧係金山金君麗先生，咁啊仲係小弟有劉天賜添。咁啊，剛才講咗好似咧，樣樣行業都好悲咁樣，有冇邊啲行業啊？金山你睇到係好啲嘅咧？ 好啲行業嘅話咧，就係家陣有啲叫做，即係講翻同我近望啲嘅啦，即係我所知嘅啦。就有啲嚟講就係網上係嗰啲食材， 哦， 去供應就送上門嗰啲咧， 哦， 嗰扎嚟講咧就會有啲吸引力嘅， 哦， 所以而家嚟講就係，潮流 食材。 是食材居多咯， 即是送去人，即是上门是给人家自己回去自己煮。 自己煮。 哦，但是有些呢，製成品呢，譬如炒粉面啊，咩小菜咁样呢，佢都唔送到去你屋企㗎喎。叫你帶媽，叫你落樓下街等㗎喎，佢唔上貼㗎喎。 因為佢唔知邊個地方係唔正呀。 吓？ 邊個地方隱藏唔知道㗎嘛。佢梗係唔肯上嚟啦。 啊！真系 啊！我话你做生意都几沙尘啊！ 咁啊，第一嚟讲，亦都有一样嘢。 个时间咧，讲时间咧， 讲时间啦。 系啊， 因为佢揾得你嗰个座数边座 A 座或者乜嘢号数嘅，陌生啲嘅，佢好难揾。咁不如嚟讲，你落嚟揾到佢。佢慳翻時間可以做第二轉啊嘛， 係喎係喎，咁咪就係俾貼士噶。 呢個係肯定，其實佢沙塵佢唔上嚟咧，我覺得佢驚上到嚟又即係一個隱藏隱疾啊嗰啲咧，係反而係其次。其實佢個時間，因為咧而家好多人都訂貨啊， 係 好多人訂貨啊外賣啊嗰啲啦，咁所以咧佢哋唔 afford 咁多時間係逐間送俾你啊， 係 啊， 哦，即係好似 留喺你樓下，可能你同一座樓可能有幾個人去 order 嘅話咧，你快啲嚟拎貨，嗱係咁多時間啫，你唔拎過走噶啦，咁 驚 個隔離又送咯，咁樣係即係佢先能夠有效率做到嘢啊， 哦，咁樣， 係 食材又另外一種，即係買送戲院，我就好少食材啊， 係， 但係亦有人見嗰啲大学生嚟嘅，揸个电单车，咁啊四围送，咁啊做几个钟头啫。 其实有啲行业咧，我唔知阿礼哥佢哋嗰边即系啲员工有冇呢个情况啦。 嗯， 原来好多呢啲咧系即系过去喺啲健身院度咧做 教练 啊，做教练啲，你真系冇人，你冇人上健身院， 冇人咯， 系啦，冇人够胆，亦都冇咁即系咁近嘅接触啊。咁你突然之間你做咩好呢？即係佢哋以前唔係一份薪水嚟噶嘛，有份薪水你都慘啦，即係佢老闆一定唔會請你落去噶啦呢段時間。咁你即係嗰啲你啲人客唔敢嚟啊！ 哦， 啲人客唔敢嚟，咁你維生噶嘛要？你要維生咩都要做啦，咪踩個電單車送貨先咯。 係啊， 冇得傾噶啦呢個係。 我即係嗰啲瑜伽啊，嗰啲即係揸咗好多嗰啲運動啊，瑜伽都揾人去啦，真係。 系啊，你嗱讲心句啦，出年咧，你希望咧，即系去到年尾有啲 有些地方嗰啲 vaccine 咧，咁咧就即係能夠成功嘅話咧，咁你先即係有個曙有個曙光咯。如果你年尾冇，你出年嘅曙光都困難嘅，其實一下間係啊，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即係扣好安全帶，係啦，即係都要小心。即係要專咩啦？嗱咁樣講啦，即係嗱，我哋今晚係飲食業為主啦，講今日麗哥就會最清楚啦。衫可以着少两件， 系啊， 你食系唔得嘅， 系啊， 食一定噶啦，每日你唔论你即系有啲人系三餐好，两餐好，甚至咧有时我都好努力嘅 practice 咧，一日食一餐嘅啫，你都系要食啊嘛， 食一定要食， 系啦，你点可以唔食咧？一定要食，所以你食嘅话咧，即系你系就自己唔一定煮得咁多，有时你都好攰啊，煮到煮咧喺屋企食嘢食咯，耐系咪啊？都要出去食，所以梗有人食嘅。即係只要咧，即係一個政策啊，黎哥嗬， 明白。 即係個政策咧，唔好似先嗰輪咁樣，唔准酒樓食。 係咁啊！ 你起碼就係、是、或者你起碼即係唔好兩個人啦，你俾我四個人都好啲啊，係咪先？至多一間大房慘啲啦，一間大房本來坐得二十人嘅，而家咧好分開幾張台坐十二人咯，唯有。 嗯。 即係都有得做啊嘛，起碼。 嗯。 冇錯啦，依樣嚟講就係、是、仲可以即係叫做。維持一下少少咯，但係食嚟講係個個嚟講就民以食為天，即係好多嘢衫，好似阿 William 你講得啱啦，就係話衫我可以求其著，食我始終都要食，但係而家嚟講就係話你食方面嘅話咧，有啲嚟講家陣咧，以前嚟講咧就係、是、香港一個環境經濟好嗰陣時咧，就食嘢大家講究，而家就食量，就食飽就算數啦。 哦、 就選擇嚟講，就冇以前嚟講係要我要 追求美食啊，又成啊咁 啊！我覺得你點欣賞啊？而家嚟講係少咗啲啲咁樣。 食品有冇加價咧？ 嗱，其實嚟講方面嘅本來預計嚟講就係話呢個環境唔好，會價錢會調整落去嘅，即係食材。但係其實而家嚟講就係有啲已經係醖釀緊加價噶啦。 哦，醖釀緊 嚇，因為而家嚟講就係運輸又少咗。亦都嚟講，因為香港嚟講嘅食品嚟講咧，有70%以上嘅嘢係國內供應。 哦，供應嘅供應商有問題。 運輸有問題啊！ 運輸有問題、啊。 即係好簡單，即係我有個朋友，佢係做鮑魚，咁啊，佢哋鮑魚即係乾鮑嘅過程咧，喺內地做。咁以前就一車車即係冰，即係冰，即係入邊啲冰，即係叫雪藏車。 冰鮮 雪藏車啊！冰車佢一定要雪藏噶，咁啊雪藏車乘車落嚟，咁咪好多貨咯。而家你唔得噶嘛，你靠人帶都困難啦。咁咪點樣寄咧？又剩咧，又係一個問題啦。咁啊，所以咧，即係變咗個有客啊，但係你個貨源嚟唔切啊。 哦， 咁你真係幾弊啊？你話係啊， 所以嚟咁咪就有個咁嘅，即係叫做慢慢咁樣嘅話咧，好似叫做點講法啦，就係、是、慢慢咁樣嘅話咧。唔經唔覺嘅話咧，一啲兩個 percent， 有時嚟講變咗個來貨嚟講咧，係叫做調整咗高咗嘅。生意你就冇， 生意冇， 來貨就高咗， 成本就貴咗。 咁啊，當然你話嚟講反而嚟講咧就係話日常員工方面因為開工不足，即係開工不足嘅話咧，就反而工資方面嘅話咧個數字就跌咗嘅。 係。 但 系問題你係，但問題你又要關照住佢咧，睇住佢， 就係睇住佢咯。所以嚟講就係依樣嘢嚟講就係話飲食業嚟講咪變咗嚟講一個叫做真係寒冬期間咯。 係啊，一個寒冬嚟嘅，即係喺呢段寒冬咧，仲有個問題就唔知幾時完。 冇錯， 應該咁樣講啦。其實咧，而家我哋面對緊嘅咧。即係過去，譬如十個行業都係興旺嘅，咁而家同樣十個行業咧，有8個都係寒冬噶啦，有2個咧就可能係温暖少少，温暖少少咁解嘅啫。 啱啊，呢個字 係啦，即係你話唔好話啊，簡直熱烈啊！今日我諗困難啲咯，熱烈嗰樣嘢就 都唔係話熱得咁緊要嘅， 即係都唔係熱得咁緊要嘅。 醫護人員熱烈咯，嗱而家好啲啦，即係我第三波，即係我有事嗰陣時咧，第三波嘅時候咧，啲醫護人員真係好慘啦，哇！成醫院都冇牀位，好似我等我要等4日喺屋企先入醫院啦。 喺加拿大咧。嗰啲私家醫生咧，即係佢冇公家冇私家醫生嘅，全部都係 公家 嘅。唔診症， 唔診症。 點解呢？因為咧診症咧就過啲人咧要堆埋去個等候室，一等候室咧就好多人噶，咁啊違反咗兩公尺距離嗰、那個佢、人際距離。咁、第二咧，醫生咧要日日要見成幾十個症，咁啊好傷嘅，嗰啲護士都。門口嗰個護士都好大把人要接見，咁所以咧就情願咧收到證個報告之後咧個驗血報告啊咩報告啊就打翻俾你，咁啊有咧有事咧就約定時間你見一見你，冇事咧就話你去攞翻舊藥啊算啦，去藥房，咁啊。我都攞翻嚿药啊，算啦。 哦， 啊，咁啊，药房咧，因为嗰啲叫做高危嘅地方，所以咧有津贴嘅，每钟头唔知津贴几蚊嘅，加币咁啊，事实。咁啊，但都辛苦啊，戴晒口罩啊，翻去八小时，唔似啊，佢起码十几小时。咁啊，俾你每個鐘頭有幾蚊津貼，咁你都唔想賺啊，唔想賺嗰啲津貼啊，係嘛？ 好啦，咁麗哥咧又即係咁樣講啦。如果即係你話 ，OK， 你嘅成個裝修期完咗啦，咁咧即係譬如你樓下，咁你哋以前都好多即係咁正常日子好多外賣噶嘛 ，lunch 嘅時候啊，晚飯啊咁樣，即係會唔會即係可以睇到嗱 ？OK， 起碼呢個前景我睇到。系啦，當我重開即係嗰個即係地下嗰層啊，可以外賣嘅話咧，會唔會有一個係一個好嘅景象咧？咁亦都可以同一啲即係啲送外賣啊嗰啲咧，即係網上買啊，成日送去嗰啲咧，會唔會咁樣聯係一齊咧？會係一個都係一個出路咧？ 其實嚟講，我哋都係而家嚟講，我哋都策劃緊噶啦，因為過去方面嘅話咧，或者即係坊間有啲叫做睇法咧，就係話我哋嘅字號，通常嚟講，好似話貴啊貴啊貴啊咁樣。但係其實嚟講方面嘅話咧，就話我哋去策劃嚟講，就將來方面嘅話咧，我哋做一個 lunch 或者一個 dinner 係叫貼地咗好多噶。因為我覺得嚟講，今時今日我哋要與時並進啊嘛。因為而家香港我哋去睇嘅話咧，就係話營商方面嘅話咧有少少困難。咁我覺得嚟講，一般平民， 而家我諗呢個係一個好嘅時間咧。我而家咧就系将我留客 系啦， 即系我先唔好讲利润，我要留客， 冇错， 即系我留住一扎客咧，系变咗我个即系我个 regular， 我个常客嘅话咧，到好日子嘅时候就希望即系佢哋会正常咁咧，即系多翻嚟咯。如果喺呢个时间流失嘅话咧，人哋转移咗去其他地方啦，就会困难啦，咁就弊啦 吓。系啊，呢个 咁所以呢个部署系啱嘅，要即系你要做。外賣不嬲，即係我知道你哋外賣好勁啦，即係唔論即係日頭或者夜晚都好，咁即係託翻咁啊外賣即係保持啦。外賣之餘咧，即係要諗啦，一個新時代新思維。 冇錯，新思 維係啦。而家我哋好多個行業都要諗新思維啦，即係網上訂，即係然後跟住送，或者有即係其他咩方法咧？咁仲有即係去將嗰個成個生意咧係點樣提高，生意額點樣提高啊？即 系 要谂，即系要谂啲新思维啊！而家要去 系要新思维噶，因为而家嚟讲就系、是我哋嘅对象嚟讲都系开始就系年青啲一辈嘅。咁、我哋变咗嚟讲好似 佢哋点样食法啊咁啊？ 佢哋嘅点样嘅食法个走势点样？佢哋个个都话比较上嚟讲系中意睇下网上方面点样去 介绍、 介绍啊，点买法啊，点方便佢哋啊咁样。其实嚟讲我哋都 而家嘅生意咧，即系我自己经验啦，从做衫。即係我喺即係有段時間，公元2000年之後咧，咁我就好多時間喺內地做，因為我真係好多好多客，但係好多人揾我做啊咁啦。咁係都唔係邊度？即係你唔係話時裝就最慘一樣咁嘅嘢嘅。時裝你做100個款出嚟咧，20個款好好賣，賺頭蝕尾。另外80款咧，中間一半咧係平穩嘅啫。另外一半可能係唔喐嘅。 睇都唔睇。 即未必唔睇嘅，就係、是、我意思話，即係你當你係當人哋即係其他啲100件賣咗，即係賣咗100件，仲有人排，仲有50個人排隊， 咁而另外有啲剩翻嘅咧，可能一百件去咗五件，咁咪赚头蚀尾咯。咁你即係而家好多人都係話啊，我打翻個平均嘅啫，其實係。咁、但係呢個都唔係最好嘅做法，所以做時裝係好慘啦。因為你買布啊，買好似你哋買食材一樣，咩都翻曬嚟先，去唔去都唔知道，去唔到咧就浪費啊。時裝嗱最慘係酒店添啊，酒店啲房間今日唔好咗就冇咗噶啦，就係 冇咗。 係啦，衣服咧你仲有啲渣啦，哎呀我哋點樣去即係去地方？ 佢過咗嗰日冇噶啦， 係啊，即 係同我哋嗰陣時做電視賣 Times 都一樣。 係啦，咁啊，所以咧。即係我哋，即係我就係去到一個階段咧，就哇！突然之間好彩，因為個市場大喺 China。我做啲特別嘅嘢、矜貴嘅嘢咧，因為我好多 function 可以做啊。即係一嗰時好多啲地產啊、啲 promotion 啊啲嘢咧，咁需要我哋做 fashion show 啊咁樣。我總之我就係設計，即係要表不同嘅就做 show。嗱，嗰一嚿咧就係打名氣啊，同埋即係某個程度係鞏固嘅。但最重要咧係接到啲單咧，就做制服。 哦，系啊， 订咁多我做咁多，冇布料嘥嘅，全部咁咧，即系表示系比较平嘅嘢，你有需要嘅嘢啦。如果你变成系有需要嘅话咧，咁你就系即系将，就算系餐饮都一样，即系我有一个 call， 呢个 call 咧就系我哋传统嘅，佢嚟讲我哋传统嘅过去嘅美食，过去嘅味道，矜贵嘅嘢。咁但系呢个咧数量唔好大，但系呢个要一定要保持。因為呢個咧就係你個成個心臟嚟， 個招牌嘅， 係啦，依個招牌。但係外邊咧就一定要諗啦，即係咧係點樣將佢係化成咧係一個大眾化，但係唔係話叫你做 cheap 啊嚇，係貼地， 貼地 係啦。我俾好嘢你食，但係咧價錢同各方面嘅 service 係貼地嘅，咁咧即係要一定要咁樣配合咯。嗰個就數量。一個咧就係口碑，係 質量， 係質量，係啦，兩個並肩一齊做， 數量質量同時並進， 大家並存喺度咯。 因為個世界已經係我哋去到一個網購嘅世界咧， 冇啦， 係啦，你去到網購嘅話，網購係買唔到貴嘢嘅， 係啊係啊， 係啦，有啲人有時都同啲同行講啊，都會幾多錢都買得噶，我一件半就算啦，唔好同我講啦，我真係我啲行出嚟噶，你以為我第一日咩？我唔明白你咩講咩意思咩？唔好諗嗰一兩件。你想想一百件或一千件，即係同樣，即係你，我係諗，我唔係諗你，即係嚟食一餐幾多萬人，我唔係即係有，我定繼續做呢樣嘢，係做到佢最好為止。但係咧，我係要諗，係我每個 lunch 可能買三千個飯盒出去， 嗰個緊要，係 嗰個先係最重要咯。 係啊，冇錯，呢個係 呢個方針嚟講係都係我哋將來策劃嘅其中一項嘅嘢嚟嘅。 係啊， 因為始終嚟講，我就覺得。你要迎合咗一啲呢個普羅大眾嘅，咁 好啦，我哋嚟只歌先嚇，時間又到啦，因為我哋啲老歌比較短啊，如果嗰個就冇埋噶啦。 係啊係啊 ，What the difference a day makes？ 但係 Dana Washington 好老好老嘅歌。 好，聽完呢歌之後咧，新聞報導啊。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24 little hours bought the sun and the flowers. A day makes. There's a rainbow before me. Skies above can't be stormy. Since that moment of bliss, that thrilling kiss, it's heaven when you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2宗本地个案源头不明，分别是曾经到九龙木球会打波的一名73岁商人，以及一名35岁香港管弦乐团乐师。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其中1至2名参与乐团表演的人士已经离开香港，又呼吁出席2场管弦乐团表演的观众接受检测。至于确诊的商人和家人住在飞鹅花园，他在尖沙咀好事中心工作，潜伏期内去过九龙木球会打波，但传染期内无去。另外，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呼籲私家醫生提高懷疑指數，為有症狀的人士安排測試。消委會測試30款日常防曬產品，發現超過80%樣本未能達到標示 SPF 的防曬要求，4款的防曬效能不足 SPF 15。另外，只有19款样本有标示主要成分。消委会话，消费者可能未能清楚了解产品是否含有过敏化学成分。消委会话，本港目前未有法例或标准规管标示产品 SPF 同 UVA 的防晒效能。今次参考欧盟化妆品条例作测试，30款样本中有1款标示为 SPF 30的样本差异最大，量得的 SPF 值只有 9.8， 而16款标示为 SPF 50加，即是极高度保护防晒产品中，只有1款完全符合欧盟要求。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表示，警方今日派员搜查他在观塘的一间办公室，检走部分物品，但他未知详情。黎智英早前涉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下午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出庭。他上庭前质疑警方正是尽量搜集不同资料控告他。黎智英的助手在社交网站表示，有关办公室面积约600尺，警方当时派出14名警员搜查，又指曾经要求警方等待黎智英代表律师到场之后先开始搜查，但警方在律师到场前已经捡走文件以及离开现场。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表明，由于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上升，伦敦疫情警戒级别由疫情3级制的中等级别提升至2层的高级别。夏国贤向下议院表示，由于伦敦确诊数字急速上升，有必要采取快速行动防止疫情扩散。外界估计，当局会向北伦敦过100万居民实行严厉的防疫措施，类似在利物浦正是实行的防疫。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369点，跌1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65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1，瑞士法郎0.914，加元1.324，人民币6.728，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6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11美元，卖出1,904.7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的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

有啲咧就信易经啦，有啲系信文卜，咁啊，但系嗰个消息都唔系好喎，阿金生 系 都要出年过咗年啊，最快 最快都过咗年 啊，过咗年 过咗年都系二月啫， 系啊， 咁都离开而家唔系好远，即系冇话去，冇话到。后年过咗年喎，咁你就晕啦。 佢哋过咗过多一年咧，就真系都 真系唔知点啦。 有啲人讲话年尾喎，出年嘅二零二一年嘅年尾喎，有啲人咁讲。 唔系而家你讲嘅系净系香港定系全世界先？ 全世界呢个大卫士嚟噶啦。 全世界难啲， 全世 界难啲。你话喺我哋亚洲，即系我哋唔系亚洲，唔好讲亚洲太大啦，即系远东啊。在远东来讲呢，我们能够在农历年后呢不出奇，我觉得 不出奇，你觉得 是的，我觉得如果在我们远东就不出奇，其他地方难讲了，但是我觉得政府呢真的要手起刀落，他再即是那些在那里那些气一气一下的做法呢，你是永远都不会得的，永远都你不整个健康码出来，你根本你没可能再你香港玩完噶啦，系啊，你再你唔你冇经济，冇人入嚟，冇人又唔可以出去，冇流通嘅话，即系你冇钱俾啦，香港已经 系 再落去，啊，你估你真系金，你真系金矿咩？香港系 冇噶啦，冇噶啦， 香港系靠以前嘅储备嘅啫嘛，呢啲系 跌得好紧要啦，都 系啊，一路咁跌，你点样派啫？ 派唔切 嘅。我即系我政府即系有晒好多即系最好嘅优势嘅时候咧，系冇处理，到急起直追嘅时候，亦都唔用力去急起直追，一个好大嘅问题咯。咁所以即系好似最初嘅时候咧，我咧即系我知道，即系其实有啲嘢咧，定嘅 social distance 啊，即系立法咧，即系要你要几多人唔准几多人一齐食饭啊，要即系离开几多距离，都系啱嘅。但系你好多嘢你都要 concern 下，突然之间唔俾人喺周楼食饭，突然之间六点钟唔俾你开。 是 你是不是六点钟之后的病菌是会出现才出现，不是的嘛。即是你那些我觉得是。 理由不是很充足， 你的理由完全不充足，你完全没有关照到呢，因为你没有个平衡，现在平衡不到，我知道我明白平衡不到。但你起码有起码程度的平衡。 是。 很简单，即是你说OK， 你一定要执行，即是你硬性规行你的 social distance 四个人四个人的话呢，今人家都有个起码。冇話平衡得到啦，我都有明天啊，可以生存落去啊。如果你係咁樣，即係好似之前嗰段時間嘅做咧，係真係冇 consideration。係 嗰陣時咧陰公啊，即係兩個人嗰陣時咧，直情 咩有段時間冇人啦，唔準 啊。係 就算兩個人一啲都唔敢嚟咯，兩個人嘅話， 食乜嘢好咧？兩個人食咩食嘢啫？ 你點你嚟到間餐廳做咩事啫？ 係啊， 即係有原因字嚟嘅。 好 多通常而家最慘咧就嗰啲咧擺滿月酒啊，擺春茗啊，冇咗 啊嗰啲啊， 結婚啊， 好多酒樓呢啲先係最大嘅生意啊嘛，呢啲先至係。 咁啊曾經試過咧話去到飲咧就攞酒喎、啊。又唔兴噶嘛，大家唔惯噶嘛， 算噶嘛，饮嚟做咩啫？ 因为做咩？ 你咪拎个袋嘢翻去食饭嚟谂， 即系真系想食 啊嘛？ 你又买外卖咩？ 唔系想买外卖啊嘛，唔系一抽抽拎走啊， 就系咯， 就系开心啊嘛。 系啊， 一嚟到就大家见下，恭喜下对方，咁啊见下啲老人家，见下恭喜下老人家，咁样就开心啊！啊，真系呢个咧。嗰啲人谂嘢咧，冇从伦理社会嗰个关系嗰度谂，即系从佢方便自己嗰度谂。 饮食咧，其实好多咧都好守规矩。我认为饮食好守规矩，系最惨咧就系即系嗰个真系饮酒啦，酒吧嗰啲咧就大剂啦，一开咧就离神噶啦， 系啊， 饮咗几杯咧就癫啦，咁就呢个都系一个问好大嘅问题咯。 你酒吧好多执。在蘭桂坊都幾間老牌的酒家都執啊， 都有的啦，啲一定是啲 你冇辦法，你點做啫？你維持唔得，你維持 夜晚黑嚟講，你變咗 死曬噶嘛， 死曬噶啦已經。 點仲有人去蒲夜店咩？ 少咗好多咯， 冇人蒲飯啦。 但係最近嚟講就略為 例外，你睇下你塞車啦，你排幾塞車？ 幾塞車啦就係。 系啊，你行路都要即系有段时间，我哋系咁行噶嘛，而家唔得啦，去翻嗰阵时咁样，话要签位噶，即系搵位行噶，而家要。 系啊， 就系活动翻嘅， 活动翻 咧就即系而家我哋即系用有咩嘢即系提 大陸著健康碼啦， 嗯， 即係你去任何入商場又好，你拍下咁樣係啦。 最證明你有冇帶菌啊？ 咁你即係人哋嘅經驗都係好經驗嚟噶嘛，即係唔好即係你唔好喺任何地方，唔好理佢邊度嘅政策，最緊要咧就係、是、對我哋有冇有幫助啊？係啦，即係你都係借鑑噶嘛，即係唔好喺度即係法文話齋。冚屎冚沙，即系唔好再系咁样，即系又有意义啊！即系温温吞吞啊，咁唔可以咁。 咁啊系，虽然而家你就话要度体温，至入去食肆或者好多地方入， 冇错。 但系度体温，我眼见啊，唉，好多系咧咧啡啡嘅就系咁子嘅啫。 唔咧啡系正式咁样度。都不是一定的，我冇事噶。嗰陣時我個體温，我都出入過唔同嘅地方嚟噶、 哦。 我去檢測嗰日，即係咧就阿於教授幫我嚟到我屋企幫我檢測，啊早七點鐘嚟。咁、之後咧，我兩手準備，咁我都去咗中環一個朋友嘅醫生嘅醫務所度做。我入去佢醫務所，咪係量體温，我有事啦。嗰陣時已經其實個夜晚日頭去驗，朝頭早去驗，夜晚話俾佢聽確診啦。咁所以表示我行入醫務所。是有事的啦， 个 体温一样是正常， 正常的添。 所以你咁样你体温真系唔 significant 嘅嗰、那个体温， 咁就 系啦。所以系唯一就系检测能够令到你系即系知道嘅啫。体温系都可以俾你安慰下自己，即系安慰下个地方啦。但系真系有事嘅时候咧，体温量体温系冇用嘅。嗱，我唔讲第二个，讲我自己咯、就我明系即系我都唔觉得自己有事，因为我系嗰种系冇 有晕到啊，有冇唔舒服？ 我系医生话我咧系无症状感染啊， 呕都冇呕， 完全冇事，冇发烧，乜都冇噶，正常人一个。嗱、即系我如果唔系因为咧帮我做过访问嘅一个女士咧，即系佢有事，咁啊就出版社通知我，你快啲要去检测啦。如果唔系嘅话咧， 你都唔知道。 我仲系每日仲朝头早出去做晨运噶，两个钟头。 系啊，惨啊！ 咁你边度你有事你点做啫？系咪先？ 冇错。 所以你好难讲噶，所以你唔好谂住即系量体温。就算你检测，有时都会失手啦。但比较嚟讲，系比任何嘅方法系最清楚知道有事。 最快脆 最知道噶啦呢样嘢。咁即系有朝一日会唔会咧？即系我哋出到啲嘢咧，系你自己拎住，即系好似啲人睇下自己有冇大肚。阿炎咁咧就已经尿液就已经知道啦，咁样系咪有一日咧，我哋可以喺身体可能系最用最简单嘅方法，最唔痛嘅，拎嗰啲血液一就检测就检测得到，即系个仲希望嗰个命中率系高嘅，咁就自己可以验啦，就唔需要靠人咧。我谂呢个系最好嘅方法。黎哥咧有咩补充啊？对餐饮业呢个情况而家，即系唔好净系话惨啦，即系谂下即系前景，我哋点样谂？ 我觉得。就當然，如果你話用餐飲業嘅前景睇嘅話，我都希望能夠嚟講係有健康碼嘅推出，能夠嚟講係有翻個通關，就變咗嚟講就世界各地又好，或者一啲 就遠東先啦，國內同香港遠東啊，或者其他日本啊、台灣啊啲，起碼呢幾個地方， 冇錯，起碼嚟講我哋有翻一啲叫做希望喺度咯， 係啊， 咁啊，所以嚟講你問我個人嘅話咧。我覺得嚟講，大家推行一個健康碼，心安理得。亦都嚟講，咪俾翻呢啲機會嚟講，大家有個互通嘅話咧，係可以俾翻。除咗當然就飲食業，我都希望各行各業嘅話咧，都能夠係可以有翻啲生機。 你就係而家起碼咧，遠東嘅國家咧，相對嚟講係啦，相對嚟講係安全啲。咁再落去咧，如果即係我哋全部用緊同一個 system 啊，去檢測得到，然後即係去健康碼咁啦。就算唔係100%，95% 啊，都好運啲啦。咁就起碼喺我哋自己遠東區係流通咧，呢、這個就好重要啊都。咁你即係你飲食唔係淨係飲食啦，你一定要你帶旺翻嘅酒店啊、飛機啊、所有 logistic 啊啲，即係啲。睇啊！即係你唔好諗全世界啦，喺細個區慢慢嚟， 慢慢嚟講就復甦翻嘅話咧，起碼嚟講即係變咗大家嚟講都有翻呢個經濟嘅支援啊，或者一啲生活嘅改善咯。 係啊， 你話因為你當你講話香港慘咧，其實全世界都慘緊， 仲慘 喺有啲好嗱，你清楚啦，你翻過多倫多又成啦，係仲慘， 係啊，仲慘 啊！英國嗰啲情。雲啦，即係做邊度有人？即係你，如果你咁唔好運咧，喺呢個疫情 即係睇到流行起上嚟之前咧，係失咗業或者啱啱啊，我想轉工，我唔做嘢住，咁啊就暈啦，你就 真係真係暈得暈得陣陣，因為咧喺呢個時候咧，你冇呢個工作咧，真係好難頂後邊啊！ 係啊， 往往就嚟一段。不知几时完得嘅灾情。 我听我家姐讲嘅多伦多啦，佢话咧而家佢政府讲或者疫情嘅关系，因为大家个资源即系好紧张啦。佢话啲即系叫啲业主咧，即系唔好同啲租客收租金。 系啊， 哇！咁但系你政府有冇谂到？你有冇叫银行？叫银行冇收佢哋个 mortgage 啊？你唔可以即系将个责任放咗业主身上噶嘛？净系， 因为 可能佢供紧楼，咁点办啊？ 佢如果买咗楼系佢而家收租嘅，咁冇所谓啊，即系自己楼咪收少些少，减啲租冇问题。如果供紧楼嘅咧，阴公啊，唔知点算？ 供紧楼嗰啲又系阴公咯，所以咪就系话先头阿William讲嘅话咧，银行会唔会嚟讲就系话唔收个 mortgage 费用咧？ 系啊，我停半年唔收住，咁唔会啊嘛，你点可能将个责任按咗人哋业主身上嘅啫会？ 咁 即系仲有冇咁蠢嘅政府啊？ 那個、影響很大啊， 其实连贯性嚟讲影响系大嘅。 那个一个骨牌效应啊，即系冧一个咧，就后边好多嘢冧啊。 我哋之前都话啦，即系话香，因为我哋中国人会有 saving 啊，我哋有储蓄，能够挨得耐啲。但系你耐极都有个时限噶嘛，有个时限你 系 会用完噶嘛？佢啲话香港哇，吹俾大把我哋，又如何？你俾几次已经哇，嘣嘣声已经跌啦，已经 睇住跌啦，已经 系啦，轮轮声跌啦。所以你冇永远噶呢啲嘢，即系你只能够系即系唔好靠嗰啲系不断你泵，你冇水泵啊，咪你上上 上 水，你只能够系你真系要面对同埋强硬性嘅一啲 policy 一啲方法。如果唔系嘅话，点能够做啊？ 系，都唔知点样 你冇命挨啊！ 挨落去。 系啊，系冇命挨、啊。 因为咧呢个咧要作一个坏嘅打算咧，就起码要到出年年尾。呢、 嗯 這个打算咧，一定要做得好。如果打算 啦，而家十月中，十二个月之后。 十月之后咧。 十二个月 定得。 十二个月之后啊。 系。 个世界玩完噶啦，如果再 唔 得， 事关。 个世界玩完噶啦，成年之后仲唔掂？ 但系有个好处，就好似以前沙士咁咧，有一天唔知点解，突然间咧呢啲菌咧自己走咗去嘅，唔见咗嘅。咁亦有试过咧，喺人类历史里边咧试过呢、這个西班牙感冒啊，系无端端 死咗几百万人噶， 系啊，无端端消失，唔知点解。咁以前面我哋试过2003年嘅沙士，亦系试过。嗰时你都喺度啊？ 喺度。 你嗰时工作都系 都系喺翻公司， 都系在公司，都系啊！冇而家咁凄惨。 冇而家咁凄惨， 好快而且好快，几个月。 嗰、那个嚟讲系头尾嚟讲都系三个几四个月都不到， 系 就已经系完结咗啦，已经 系。 咁啊，而家嚟讲我哋数数手指，十个月有多啦，就嚟十一个月啦。 系 啊。 嗰阵时就系、是、嗰时都好恐慌嘅， 恐慌系 恐慌得过我，香港广州两边跑啊！ 你仲走？ 我成日坐火车啊，仲要 日日 香港啊， 日日 广州行，唔系日日一个星期一半嘅时间啦、 啊，一半时候就一半喺香广州，一半喺 香港系啦。咁我都要翻嚟噶嘛，系啊， 四楼啊， 你要翻嚟又上去噶嘛，咁即系我系要就喺一个最危险。即係嗰條線又出入啊！我係每個星期，咁啊就後來即係佢沙士完咗之後咧，咁我哋都幫手啦，即係幫手嗰時候就元朗區啦，中元朗區都做好多嘢嘅，即係重建翻即係個社區啊啲，即係做好多 promotion 嘅，都幫手嗰陣時做，但就慶幸咧，當時真係幾個月就完咗啦，突然之間冇咗啦， 消失 啊，好怪咯，就係 所以咧又唔係呢個天無絕人之路。呢、這個中國有句説話就未必定咧睇得樣嘢睇得咁暗淡。 咁暗淡， 係唔需要咁暗淡。喺我哋嚟講咧，都要從好嘅方面諗落去。咁、樣人生就有希望啊嘛。 就是、 如果全部咁淡，都唔知十二個月後點樣喎，咁就 唔使做人噶啦。 唔係而家希望即係譬如有啲國家嘅 vaccine 咧做得比較成功少少，就希望佢哋真係最後咧真係成功咯，只能夠咁樣諗咯。係 冇錯， 即係呢個未有 vaccine 係大曬啊，但起碼都有個比較即係安心。 系有個希望， 有 個好希望， 系 啊。咁啊，呢個世界都要抱有好希望， 好希望 積極咁啊，至面對到嘅困境嘅。如果全部悲觀咧，咁就一路暗淡落去咧，就唔知點好啦。 係噶，一定要積極嘅。 啊，積極係 呢個態度係絕對，我都贊同呢。 你都係嘅，贊同啊。 係，絕對贊同。 咁啊，首先咧就。希望我哋听众咧个个都平安大吉啦， 系最好咁 样。咁跟住咧呢个行业咧，亦有希望咧会复兴，系嘛？咁啊唔系净呢行业，唔系净 一个行业复兴，其他就一路带动噶啦。系 全部带动。咁啊，香港咧亦系一个福地，诶唔使担心嘅，啊亦会好嘅。咁啊好啊，咁啊讲明天咧。咁就黃仲遠咧俾咗個Apps 我，咁咧就佢睇一套戲咧，咁啊講逆轉命運嘅，即係佢認為啊，係講逆轉命運，因為究竟命運係能否逆轉咧？唔知道。咁啊，聽日可以講，聽日有我啊，有馬恩慈啊，黃仲遠咧，大家講呢個題目。咁跟住咧就播首歌啊。 系，我哋先讲咧，就阵间十二点之后仲有好歌啊，基哥嘅好歌。咁咧，而跟住呢只歌咧就 Nathan Cole 嘅好中好中嘅歌，系啦 ，Nathan Cole 金桑子啊，咁啊 ，Answer Me My Love 呢只咧又系名曲嚟噶， 当然系名曲啦。我哋今晚播嘅全部名曲嚟噶， 全部名曲。咁啊，基哥咧已经准备咗噶啦，咁啊，拜拜咯。 好，拜拜， 恭祝你咧平安大吉。生意興隆，啊， 大家咁話， 啊，多謝，拜拜。 Answer me, oh my love, just what sin have I been guilty of? Tell me how I came to lose your love.Please answer me, sweetheart. You were mine yesterday. I believe that love was here to stay. Won't you tell me where I've gone astray? Please answer me, my love. If you're happier without meI'll try not to care. But if you still think about me, please listen to my prayer. You must know I've been true. Won't you say that we can start anew? In my sorrow now I turn to you.Answer me, my love. But if you still think about me, please listen to my prayer. You must know I've been true. Won't you say that we can start anew? In my sorrow now I turn to you. Please answer me, my love.